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昨天下午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忘记扎腰带了。但是更让人尴尬的是，我出去走了一圈回来，竟然一直没有发现。还记得去年刚买这条裤子的时候还挺宽松的，不扎腰带就会掉下来。没想到一年之后真的是物是人非了。我一定要好好减肥，不然照这个节奏下去，我怕是又要买一条新裤子了。 其实这不算什么，不用想太多。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不懂得该怎么走，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哦，玻璃都打破， 见面不要太尴尬，别让人看笑话，眼神简单别复杂，别紧张的叫我啦，见面 其实这不算什么，你不用想太多，你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我懂得该怎么做，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哦，玻璃都打破，见面不要太尴尬，别让别人看笑话，眼神简单别复杂，叫我啦，见面不要太尴尬，我还是会逗你笑掉牙，你别以为我装傻，是我心跳比你大。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洲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出场。 时间来到了星期六的17:03，欢迎来到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我跟一梦莫名其妙两个人没有 撞衫了， 对，没有提前沟通，穿得非常的搭配， 对，而且都是同一个牌子的， 对，简直就像是提前商量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一下。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春天来了嘛，虽然最近一个星期在倒春寒，非常的冷， 对， 但是基本上从下周开始又开始回温 了，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露出美美的腿啊，然后画很精致的妆容来跟朋友们什么约会之类的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如何能让我们少女感提升的妆容和发型。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啊，就是除了我和小雨呢，我们还请来了我们三位嘉宾，来我们小雨介绍一下吧。 首先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经常会做客到节目当中，但是最近没有出现，好像是去减肥了的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一起欢迎大猴。 减 得还没有成功的大猴。 怎么会？我觉得大猴真的瘦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他说他减肥了16斤。 对，是吗？真的有16斤， 就是因为基数太大，所以还不敢说成功。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我们直播间里迎来了两位新朋友，其中一位就是很专业的化妆师慧慧，一起欢迎慧慧。 大家好，我是慧慧。 另外一位呢，就是大猴的朋友，看起来非常的腼腆， 对， 今天也会在，不过一会儿可能也会就是避免不了被我们祸害，因为他说他没有化妆。然后呢，一会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让化妆老师帮他在脸上什么涂抹一些，把他的自信感提升一下，让我们一起欢迎大猴的朋友婉婉， 欢迎。 好 ，OK， 那首先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一起来看一下美妆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哎，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在家的时候，尤其是今天新来的这位慧慧，因为她是一个很精致的女孩子，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给自己做非常那种很精致的早餐，一会儿我会给你们看几张图片，超级厉害。所以我想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是会泡澡的吗？你们都会有泡澡的习惯吗？ 没有条件。没有条件。 我还好，偶尔吧。偶尔只能说。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要给大家来看 Lush 这个品牌，是来自于日本的，然后它最近出了一款非常可爱的泡泡的入浴剂。 对，是沐浴露吗？那种 不是沐浴露哦，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啊。 然后呢， 好可爱、啊、 对，它可以放在那个浴缸里面，它是叫做沐浴球。 沐浴球， 对，都是这种 就起泡泡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都是这种大眼萌系列。然后同样他们家就是以做最近是以做这个产品而出名的。然后呢，因为现在是4月份了嘛，然后呢4月份他们家还特意推出了一款这个叫做四月雨气泡蛋，设计感很贴心， 就是我们现在显示的这个图片。 是的，它的外形是一朵白色的云，上面挂着雨点儿，代表可以驱走阴雨天气带来的烦闷心情。 他们的味道也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味道是不一样的。另外他们家还有这一款萝卜形状的，也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放到浴缸里面，它非常可爱，一共分为三个颜色， 粉色、紫色 还有黄色， 对， 代表不同的味道，代表的是柠檬、什么佛手柑以及不枯叶，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除此之外，今年的新品还有像这样的红色的小鱼泡泡，还有金黄色的陀螺等等，味道都很香，很好闻。 那它的价格会比较亲民吗？ 价格很便宜，大概也就是一包可能也不超过100块这样。 好，刚才我们说慧慧老师经常会做一些精致的早餐，我想问慧慧老师，你几点起床啊？ 我刚才已经问过，在上节目之前。 真的吗？ 对，我们也沟通过 啊，就是几点起床啊？ 我是一个睡不了懒觉的人，所以我起床通常都在6点半、7点半吧，这个样子。 好厉害， 直接， 很棒， 厉害。大猴知道了吧？你离精致的猪猪女孩还差很远呢。 要早起。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这条消息是，最近韩国出了一款叫做7日染发剂。大猴，你有听说过吗？ 我没有。 是3CE 这个品牌出的。 是只能染7天？ 不是，它这款染发剂一共叫做7日染发剂，但它其实一共只有5个颜色。然后呢，据说只要你不洗头，它就不会掉色。 只要不洗头就不会掉色。 对，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如果洗头就会掉，是吗？ 对对对，一洗就会掉。它 就是洗完就掉了。 它就是一次性的，然后颜色都比较大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款颜色。 包装也是很粉嫩的。 很粉嫩。第一个是酒红色。 酒红色。 对。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小图的意思是说，染出来的颜色的效果和自己本身的发色有很大关系。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如果我的头发可能不会太偏黑的话，如果我选择一个染发膏的话，就是它会有色差是吗？就是染完之后， 就是比如说我的头发现在纯黑色的，一梦头发就是浅棕色的，那我们两个染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对对、 哦、是这个样子。好， 还有这种奶奶灰也是最近 还有蓝色、 嗯、对，这种蓝色 它对头发的伤害大吗？ 我不知道哎，但是可能如果你忽然间想换一个非常奇怪的颜色的话，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就染了一天，洗完就没有了，还挺好玩的、嗯、 不过我觉得这些染发剂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头发有一些伤害。 那你染什么染？ 我是第一次染，想尝试一下。 那你以后还染不染？ 有可能会染。我还在想我下次要不要换一个那种奶茶色， 它肯定会 也挺好看的， 肯定会一直染啊。 对， 很过分。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条资讯、 哎、接下来呢是想来聊一下，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本来是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化妆品收纳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几位我的朋友们沟通发现大家的化妆品都不做收纳，他们都是难道都是摊在一堆的吗？所以我找来了几张图片想对他们进行一下教育。因为我本来想跟你们说的化妆品收纳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把口红这样整齐的按照色号的排列摆在一起，难道你们在家不会做这样的调整吗？ 不会啊。 不会。 你们会吗？我觉得就是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一个习惯吧。 真的吗？ 对、嗯、 所以平时那你们的梳妆台都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女生每个人可能都有好几十支口红，那都是堆在那儿不动吗？ 就是放在那个小的化妆包里面。 嗯， 对，就是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大头呢？ 我摊在那个化妆桌上，然后像选妃一样，早上的时候选一支临幸一下， 就是一直摆在那儿、 啊、对。 慧慧呢？ 我其实就是我自己用的很少，几个色系吧，可能就我常用的就两三支， 嗯， 所以就不存在选的这个问题。 哦，你不是那种好几十支口红一直在选择的。 我好几十支口红是在我的化妆箱里。 哦，就是给别人化妆的时候用的，自己就用那两支。 对， 那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也不会了。 哎，但其实我也是，就是有一部分口红，但是我们平时用的可能就那几管，并不是很多。对， 接下来来看几张我从网上找的图片，都是那种很精致的女孩， 就是 哇，还会有人把 这个眼影 的颜色这样排列的摆起来。 对啊， 她 都买单色的眼影。 我很少买单色眼影。 对啊，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单色眼影太麻烦了， 就是拼盘嘛，就是拼盘，我觉得 一定会买一个拼盘。 对、 嗯、而且其实我并没有多少眼影，因为涂来涂去就是那几个颜色。 对对对对对，嗯，这是腮红，有腮红有眼影。 但是这个对于咱们来说就还好，因为我只有两块腮红。 可以的，够用。 OK，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都不是精致的猪猪女孩。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的这个事情是范冰冰她最近在飞机上面做美容的视频爆了出来，他自己发布的嘛，然后呢就火了，大家就在研究说他的在飞机上面是用了哪些产品，然后是怎么样护肤的。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小段视频。 好的。 由于它的杂音比较大，所以我跟一梦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嗯， 好。它其实就是非常细致的在按摩她的脸、 哦、 然后 我看见范冰冰已经把她的脸搓红了。 对，然后她会用一些美容的仪器，然后现在是在教大家用一个叫做手指的按摩法在脸上，这样 在按摩自己的肌肤。 对，按摩。但是我觉得大家平时如果这样按摩脸颊的话，应该是要脸上涂一些多涂一些精华或者是按摩油。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他在给就是脸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给颈部也在进行一个按摩。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文章配合讲解哟，他说他会让他的精油在脸上停留1到2分钟，以便吸收的充分。 嗯， 然后提醒大家的是脖子也一定要按摩。 对，因为我们女生就是在25岁之后的这个整个的胶原蛋白就要流失， 全场没有到25岁的只有你一个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脖子这块真的是需要护理的，因为很多女生在上了岁数之后，这个颈就是脖子的这一部分会有一圈一圈的那个样子。 是的， 对对对对对。 好。 然后他现在教我们的是，在按摩他的脸颊。 哦，他的皮肤太好， 皮肤很好，因为他没有法令纹哎。 哦，对，我看见了，太好了，这皮肤，而且很白，白的发光，轻轻一搓脸就红了。 一梦，你平时在家护肤的时候会按摩这么久吗？ 不会，不会。 我最近买了一瓶按摩油，然后呢？我只是把它当做精华来使用。嗯， 就是按摩油用，就是用于精华，是不是也可以当精华来用，是吗？ 它叫做按摩精华，然后把它当精华用，但是我还是会再多涂一层精华。 哦，这个样子。 对， 哎，最近有一款，最近有一款仪器是瑞发新出的一款，我不知道你知道那款吗？就是跟一颗心一样，然后是刮痧板，但是它正常的电流要比正常那个滚的那个脸的那个电流要强15倍。 哦， 你知道那个是吗？20倍。对， 我知道了。 对，而且 但是我没有入手那一款，但是我有它之前就是不是这个牌子，但是之前日本最早推出的那种没有电流的，也是桃心型的一个刮板 啊。好用吗，大猴？ 我买的是日本的那种小海豚的刮痧板，原理都差不多 啊。感觉怎么样？ 即时效果很好，就是平皱的效果很好，但提拉的效果一般。 好。 所以我还很想知道一下，慧慧作为一名专业的化妆和造型师，平时你在家会有时间来给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就是全套的一个护理吗？ 我一个月也就最多能做两次吧。因为平常的时候也就敷个面膜啊，涂一涂精华呀，这种的。像现在春季比较干嘛，我可能就是像你一样，精华可能有的时候会多敷一层或者敷两层，然后水呢就是可能敷个4-5遍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精致，因为真的是会没有时间。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几张图片呢，就是最近很火的日本杂志的妆容。然后日本今年是在这个春季是很流行叫做水红色的口红。 水红色， 对，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 看一下。哦，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有点偏橙色吗？还是就是纯红色的那种？ 我觉得是偏红吧，但是又没有那么红。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个颜色我觉得更适合冬季和秋季，而这个颜色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夏季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还挺适合的，就是你把其他部位的妆化的淡一点，然后只在嘴上面突出这个颜色的话就还好。 我最近看我朋友圈，就是我的一个闺蜜，她发一个朋友圈，然后发一张自己的照片，就说她最近很爱大红唇。我就发现她的眉毛很淡，眼妆非常非常的淡，只是嘴巴很突出，就是好像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就是眼睛上基本没有画东西。 对，几乎没有，就是只有嘴巴是很红很红的颜色。我发现就是穿一身黑色的话会显得很漂亮，而且它本身也很白。对，就是整体感觉 还不错。然后口红很红。 对，就很时尚的感觉。对， 所以你下次也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吗？ 今天现场有没有非常红的口红？ 好像 现在就没有画眼妆啊。 没有， 可以试一下。 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主要是春 妆。对，我们今天是想给大家推荐很粉嫩的妆容， 少女感，所以我们没有那种大红色的口红。 这样，在我们正式开始下一个时段之前呢，我们也可以来给大家推荐，因为一梦今天是要种草一款口红的。 哎，对，没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种草好的这一款口红呢，是美宝莲他们家的。其实它不是口红，它是唇膏。然后呢， 口红不就是唇膏吗？ 不太一样吧？我总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叫法可能不一样。那就是它的这个色号呢是23，而且是陈伟霆代言的这一款口红，就是颜色超级好看的那种。它是有点玫瑰红，就大家可以平时当这个唇也很润，因为很多口红就是它很有点干嘛。它又可以当唇膏，又可以当口红，就是素颜涂。 现在嘴上已经颜色不太深了。 我现在的这个嘴巴上就是这款口红的颜色，对它这个停留的这个持久度不是很高。 你可以再涂一下，给大家展现一下。 没问题，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是的，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种草了没》。 OK， 你可以看到吗？ 啊、哦，是非常好看的，很适合一梦这种白皮肤。 对，而且我觉得 今天咱们在座的五个女生都很合适， 而且我觉得素颜图也是没有问题的。嗯、关键它的包装很好看， 哎，今天 就是外包装闪闪的，对吧？尤其今天小雨说她感觉她的就是这个包装非常 高端，非常好看， 而且价格很美丽。 嗯哼， 好像也就100多吧，100出头。 嗯哼， 对，很便宜， 很好看。 对， 所以我现在想有点想让我们在场唯一一个没有化妆的女生婉婉，因为她一直很没有自信的坐在角落里。我想她要不然先涂一个口红什么之类的吧。 对，婉婉要试一下吗？ 婉婉，你可以试一下这些水红色的口红。 你可以拿你的手机当那个当镜子，然后你可以稍微试一下这款口红。 对，这样的话给你增添一点自信度，你可能在接下来直播当中会很自如。 婉婉可能性格会比较内敛一些。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在今天这个环节种草的东西，因为我们每周都会给大家种草嘛。 对， 今天我想种草的是一个，先来说这个护理头发的吧。 OK。 一梦，尤其是你最近染了头发， 对， 然后呢， 已经染了一阵子， 对 对, 对，已经染了一阵子， 对， 会就是偶尔的话，如果你继续染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发梢会变得越来越干燥， 越干枯， 对。 对， 然后这一款是一个头发的美容液， 哎， 是我在日本买，它价格非常便宜， 头发的美容液， 对， 就像精华一样， 对对对，它价格非常便宜。可能几十块钱吧， 不是精华，是精油。对对对 对，然后呢，它挤出来，你可以在头发上试一下，你挤一点，然后抹在发梢上面，你头发就会不毛躁。 啊，它是一个就是 乳液质地的， 乳液质地的， 而且香香的，你把它这样搓开，然后抹在发梢上。 好 ，OK。 有的时候出门前，如果感觉头发有点干，我可能就会涂一些。 对，因为我是出门、刚洗了头发，试一下。它的味道很好闻呀， 好闻吧？ 对 ，OK， 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几位女生，可能平时出门的时候都会对，就是头发可能都会稍微有点干吧，后悔会干，大伙也会干。 尤其是在北京， 但是像婉婉这样的很短的头发，应该不会。 不用，不需要的。对。 接下来呢，我还要给大家种草的一款东西是，我最近发现很好用的一个睡眠面膜。 睡眠面膜。 对，虽然它价格不便宜。但是呢，就是 Pola 家的那个睡眠面膜是泡沫的，但是它很好用的一点是，其他泡沫面膜抹上去是你要把它洗掉，很麻烦。可是这款面膜你把它抹上去之后，它是免洗的，所以它的泡沫会吸收掉，然后就会变成那种就有点像那种精华质地的，敷在你的脸上，你就直接睡觉就好了。 哎，我想问，这款面膜就是敷上去之后先是泡沫， 对，你挤出来的时候是泡沫的， 就是涂上去之后呢？ 涂上去之后也是泡沫的呀，但它大概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就会吸收到皮肤里面，泡沫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然后就是像我们擦乳， 你就可以像没事人一样该干嘛干嘛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就是 QQ 弹弹的。 那这个价格是？ 这价格不太便宜，大概是在1000块出头吧， 1000块出头。 可是这样一瓶能用很久，因为你每按压一下，大概就只挤出这么一点点。 哦， 对， 然后就可以涂全脸嘛。 对，你能用非常之久，我觉得大概可能你如果跟其他面膜混合着使用，你也不可能一直用睡眠面膜， 对， 至少能用半年吧。 嗯， 对，能用 还是挺划算的。 对，还可以，还可以。所以这就是今天在种草环节给大家种的草。那接下来呢，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会进入到今天正式的环节，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来拯救怎么说，就如何在一个春天来打造出少女感的发型和妆容。因为我之前在跟我们慧慧老师沟通的时候，也是跟她说，可能很多女生都像我一样有一个困扰，就是没有发型，发型师给我剪的什么发型长短，我就是这个发型，跟每天跟大家见面， 对，就不会 变，也并不会在头发上面有太多过分的装饰， 对对对， 对。而且像一梦这样染了头发之后，它就是一直这个发型，虽然已经非常美了，但是怎么能够让虽然已经很美很少女，但是怎么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让它比如说稍微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把发型打造得更加好看， 对，更加青春活力， 对，更加精致。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喽。 跳一下，随便啊。

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17:33，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另外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哎，我们这个种草了没环节每个星期六和大家见面都很神奇，因为我们主持人自己本身都是会被一直种草。 对，就是互相种草。 对，而且一梦，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的妆化得越来越全套？ 对， 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都是非常简单，然后后来呢有化妆老师教了什么高光呀侧影怎么用，然后或者是一梦之前给我推荐腮红怎么怎么涂，然后我就开始画，每次上节目画得越来越全套。 越来越全套。 对， 我发现 今天是我直播这么多次以来第一次涂了侧影。 对，然后今天我说小雨，我感觉你瘦了。他说可能是因为我涂了侧影。 对，我想了很久，发现可能是因为我涂了侧影，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太多可瘦的余地。太过分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首先呢，就是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这位最内敛的女生们，让我们来欢迎婉婉。 婉婉， 嗯，还有呢，坐在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每个星期会来的美妆达人大豪。 我们老朋友。对， 大豪，我是大豪。 嗯，大豪最近瘦了哟。 哎，对呀。 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天新来的朋友会在一会儿帮我们见证奇迹，帮我们做一些造型上的改造的专业的化妆师慧慧，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慧慧。 嗯哼，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在视频直播平台上面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那在我们种草了没环节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春夏交界这个发型的问题。 哎， 就是我每一次在微博呀或者一些平台上面看到那种什么教你怎么打造发型的那种视频，我就会很羡慕，因为觉得人家手怎么都那么巧，卷发棒用的特别溜，一下头发就很听话。 对对对， 然后他们用的各种东西都很棒。 对， 可是如果自己弄一下的话就会非常手残。 对， 而且我也会 自己弄一个麻花辫都很 对，我有的时候想在头上给自己编一个辫子都变得很丑。 嗯， 我曾经大家尝试过，但是编完了之后发现自己就是村里出来的村头，就是那个从某一个村头里走出来的那种村妞，就是很奇怪。所以也这样吧，我想先问一下一梦，就不用问了，因为我跟一梦经常见面。 嗯， 没有什么发型可言。 对，没有什么发型可言。就是大家都是直发。 嗯哼， 然后都披下来。要么就是扎起来。嗯，就这样，很随意，没有别的了。 嗯，大猴平时会有什么，大猴和婉婉你们两个平时会有什么发型上的，比如说今天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啊，或者干一些什么事情，会精心打造一下自己头发吗？ 嗯，我觉得我最大的尊重就是洗头。 最大的尊重就是洗 一个，没吹干就觉得自己是仙女那种。 婉婉呢，你可以把话筒拿给他，不然大家听不到他讲话。这个话筒没有声音，你用大猴那个话筒。 对， 嗯， 有时候会用电夹板夹一下，然后对夹的蓬一下。 哎，我想知道你的刘海是你出门之前要夹的吗？ 出门有点着急。但平时出门会夹。 哦，平时出门会夹一下刘海，所以我选择没有刘海。 嗯，对，我也没有刘海， 因为有刘海非常麻烦。 很麻烦。哎，但是我真的最近挺想绞一个刘海的。 对，刘海这个东西就是会，你有一段时间厌烦它，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又会觉得它会让你的少女感提升。 对， 你又很想把它找回来。 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剪了的话留起来又有点费劲，所以我想还是， 其实还好，因为我之前有上大学的时候留过一段时间刘海，很尴尬，你知道吗？就会在出门之前经常会出现只洗刘海的情况。 啊，对对对， 有过这个经历吗？ 这都是我初中时候做的事情。 不洗头，只洗一个刘海。 对，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可能看一些剧啊什么，那些女主角她们都有刘海嘛。 嗯， 是厚厚的。但是我发现最近可能比较流行的是那种空气一点的那种刘海，就几根那样子的。 嗯， 对，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很好看。 对， 所以想很想问一下慧慧老师，你觉得像我们几个女生这样的发型，在春天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快速让我们快速出门，但是又好看的一个方案？ 对， 然后别人一下就能看得出来你是有发型的。 有发型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春天的话，就像刚才说的一个马尾。 一个马尾， 就会很精神，但是得配衣服，对， 梳的要很有技巧， 对， 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梳，真的就是上高中的时候那种马尾， 就马尾就只是马尾， 因为马尾它分高中低的， 嗯， 所以说得看自己适合哪种， 嗯， 然后再其次的话，可能就是丸子头， 嗯， 这就不需要用你刚才说的卷棒啊之类的这种插电的之类的， 嗯， 所以说这两种是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编发。 编发， 嗯， 编发可能不太适合平时的生活吧，因为编发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难， 一个是难，然后会觉得有点赶时间。 对，我们喜欢就是那种随便一扎，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 大 头发的方式，然后完事儿就可以走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因为我跟一梦、大豪还有丸丸，我们都是头发长度不一样的， 对， 然后颜色也不一样， 嗯， 可能什么身高啊，各种各方面脸型啊也都不太一样，嗯，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 大豪就吃一下笑了起来。 所以这样吧，我其实很想看大猴如果被改造一下的话会是就是会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因为每次像大猴好像也是这个万年不变的发型。 对，每次都是披着头发。 能不能现场给大猴就是制作一个非常简易的适合他又很减龄少女感的发型？ 对， 吓出了双下巴。 大猴今天是化了淡妆吗？ 嗯， 一点点， 头发还油了， 真的，头发有油。大猴的头发好像比我还长吧，差不多。 嗯，因为像他这种非常长的头发的话， 嗯，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人一种有点厚重的感觉。所以我们想让他清爽，然后又好看一点的话，应该怎么办？而且大猴稍微是那种微微胖的女孩子， 哎， 所以呢，希望能够在脸型上面帮他有一些修饰的话，老师就靠你喽。这样吧，我们把他们两个请到表演区去好不好， 嗯，好， 然后让他们在表演区去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然后老师你也可以根据大猴今天如果你觉得他的妆容有哪一部分就是不太合你的心意，你可以随便帮他改造。 对， okay, 现在我们的、 okay. 我们的慧慧老师还有大猴就移步到表演区吧。 好， 嗯， 好，同时呢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种草的环节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适合夏天的减龄清爽的发型以及妆容。那我们的大猴和化妆师慧慧老师已经坐在了表演区，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他们两个。慧慧老师你可以先来给大家拿着话筒讲解一下，就是针对于大猴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想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 好，我们的这个镜头可以稍微切得近一点点。 我刚才看了一下大猴的他头发的层次感，他头发其实属于特别低层次的。然后呢， 什么叫低层次？就是没有层次吗？ 对，几乎没有层次了。你看他的刘海是到这里了已经。 嗯哼， 所以说他的造型余地其实蛮小的 啊。 而且那个大猴呢，他这个发型现在其实是适合你的。大猴， 我翻译一下就是美到头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来翻译一下，就是大猴的发型让老师很着急，着急到说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进行改造，并不想管他。 然后大猴呢，我觉得现在是春天嘛，春天就是女生如果要走甜美一点的话，我觉得头发呢你可以适当的收起来一部分，这个应该还是适合你。对对对，我来看一下，因为咱这边也没有镜子，我大概看一下。 完了，大脸都要露出来了。好，我们这个灯光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 我们导播老师也是很尽力的，哎， 对， 是在帮我们调整还是灯光出了问题？ 不，是在调整。 哦， 是在调整。这个灯光应该是大猴头顶上的那个光的问题，头顶上那个光。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化妆老师在帮大猴把那个 就是中间的那一道线帮它分了一下，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大喉平常是中分嘛。 老师你要对着话筒讲。 哦，就是我们大喉平常是中分，我想看看它偏分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在给它找这个头发，嗯，对，跟脸型的这种协调度。 哎，其实偏分有可能会更适合大喉。 嗯，现在看这个样子，它是适合偏分的。 偏分会显得它更瘦一些。 对，然后它的头发 就是已经成功减肥了16斤，但是看起来像减了20多斤的。 但 其实我觉得大喉还好。 手来给大喉做一个简单的也算是丸子吧，其实是，但是一个中低款的。 哦，现在老师要给大猴做一个中低款的丸子头。 对，我觉得比较随意一点，因为你简单的出去春游啊、约会啊，我觉得是 OK 的。 哎，其实改造挺大的，因为他把它直接从中分变成了偏分。哎， 对， 就这个中分跟偏分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是的，看一下。 而且大猴的肩下巴会很美的露出来。 真的吗？ 真的。 这也是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在弄发型的时候，包括剪头发，都是要挡住遮住自己的缺点，然后把优点露出来。 对， 像大猴的优点就是他虽然是微胖姐，可是呢他有肩下巴， 对， 就可以露出来，这样会显得比较瘦。 对，而且我们就是发型的要点就是不要就是扎紧，一定要松。 嗯，可是松的话就会担心会不会很快走几步路就散下来。 哦，有的时候散落一些些也会挺美的。 另外， 其实我觉得大猴扎起来会更好看，就是更漂亮。 我把大猴的后面呢，我给它编一个三股，因为大猴的头发很多又很重。 嗯， 所以说如果单扎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困难。这个自己也会了，特别特别简单，就是我们的三股辫。 并不简单哦，老师。 三股辫， 一会儿私下教你。 好。 可能这样，从背面自己给自己编一个辫子是不太容易啊。 对，是有一点的，不过放在前面就还好。大猴的这个头发的长度是可以的。 嗯， 对，它的长度是 OK 的。大猴的头发肯定不是今天刚洗的。 一梦，你会拒绝这样的编发吗？ 我不拒绝。对， 你拒绝自己编，但别人给你编你很开心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最简单一个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这样扎一下，然后把头发呢把皮筋绕住，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要点是呢，要把你的三股辫拉松。 好。 哦， 这个 大猴你可以冲着这个斜前方、 这个、 你的斜前方的镜头。对对对对。 然后呢一个这是 小发卡，然 后给它固定住、藏起来。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扎一个花也挺好看的。 如果你去度假的话完全 没有问题。对， 嗯， 平时的话可能就会显得有点作。 对对对。 嗯，对，配合好衣服的话是 OK 的。 嗯， 完全没有问题。 嗯， 然后呢就像这种散落的就让它散着就好。而且呢我建议是发尾呢你就凌乱一点，然后呢这个麻花辫扎的话不能到最后。 嗯哼， 然后呢你要留一部分出来让它很凌乱，就是有一种很慵懒的。 我知道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少女风。 对，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要点呢，其实就是麻花辫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你不要把它编得太实在，如果太实在的话就会变成从村那头走出来的一个姑娘。可是刚刚慧慧老师给大猴编的这一款发型呢，就是它其实麻花的部分非常少。 对， 只有然后下面基本上都是那种凌乱的松散着，而且大猴本身自己头发又是有卷的，所以效果出来还是挺好看的。 对 对，而且我们要把头顶拽蓬松，你可以拽一些发线发条出来，然后呢让从侧面看，大猴你可以侧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从侧面看它的弧度也是饱满的。 侧面看很好看。哎，像是 精心打造过的美人鱼的感觉。 对，这样很简单，可能就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就可以从直发变成一个 慵懒甜美的少女范， 很棒哎！我觉得这个今天老师帮我们做的第一个这个发型算是成功了，而且很适合大猴的脸型，把它变从中分变成了偏分，也整个把他的那个尖下巴给显露出来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成功的把大猴请回来了。然后后老师还是要在那儿留步一下，现在我们把一梦换过去 好 不好？ 没问题。 好。现在跟我穿的像双胞胎一样的一梦已经走到了表演区，然后呢 Hello, 一梦、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简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平时的头发 啊。我自己平时头发就是大家每期节目都看到我这个样子的一个发型、就是直发吧，中短发吧、对，中长发， 中长发， 对对对。 然后它的发色是棕色偏黄一点 啊，棕色偏黄。然后今天我们导播间的这个灯光可能会有一点 奇怪， 有一点太亮了。 嗯哼， 对。那接下来是要给我设计发型吗，小鱼？ 对啊，接下来是要请老师给你设计一个适合你的发型。 好的，嗯。 好，那它的妆面是 妆面稍后我们会再处理。对， 嗯，好。发型的话，我先看一眼。 因为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老师在思考的时候，一梦她就是那种天生丽质长得很美的女孩子，她现在脸上都没有化妆，只打了一个底，眼部是完全没有化妆的。一会儿这个少女感妆容也是会请我们的慧慧老师现场为她来进行打造。现在呢是要帮她来制作一个简单的适合平时出门的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发型，老师也是在现场帮一梦进行改造。老师，如果你想好 的 话，可以说一下。 嗯，我们一梦的头发呢，它是很顺很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压过直板，是有压、没有是吗？真的很直。然后呢，那我们如果不借助电棒之类的，我觉得最适合它的一款，除了马尾以外，就是丸子头。 哦、 你的脸型蛮适合，特别适合丸子头。 对，因为他脸很瘦，而且肤色白。 对，会有那个韩国女孩的那种 邻家少女感。 对对对， 好。但是丸子头，我在我印象当中，丸子头会需要很多那种卡子，会很麻烦。 其实丸子头很可能2到3支卡子就够吧。 Okay、 如果你们熟练的话，一支也够。 天哪！所以老师现在要帮一梦扎一个丸子头。 我不知道这个位置能不能调的 低一点是吗？ 因为我已经靠上 面。好，好，这已经是最低的了。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尝试一下，你可以稍微往前，好，有点高， 这样可以吗？ 好。 现在现场是为一梦来打造一个很适合春夏天出门清爽的一个丸子头的造型。 对，我们现在你看我梳的头发呀，就是每一款都很少用到梳子，因为像这种直发它本来就没有被烫过，所以说它的纹理性就会很怎么说呢，就没有那么强嘛，纹理性。那我们用手抓出来的呢，它反而会，你看，会一棱一棱，就特别自然。所以说不要用梳子，有很多女孩用梳子把它梳得很光，其实那样反而少了一点时尚感。 对，而且这样的话也可以把头发的蓬松度给弄得好一点，就是你可以把它稍微抓高一点点。 对，我们一梦的发量还是很多的，也是。 老师你现在可以专心帮一梦梳丸子头，然后等一会儿结束的时候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要点是什么。也提醒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种草的没环节呢，跟大家种草的是少女感的发型和妆容。刚刚我们的化妆老师慧慧已经帮嘉宾大猴也打造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发型，我来看一下，现在把镜头给到大猴了哟。哎，大猴，你可以这样，正好我们老师在帮一梦做这个丸子头，你可以来跟大家说一下你自己平时没有梳过这样的头发，对不对？ 没有。 自己还满意吗？我是真的觉得这样的把你一边脸的轮廓露出来真的很好看，确实瘦了，不是节目效果，真的，真心的。 我刚刚照了一下镜子，嗯，我觉得确实显小， 还不错吧？嗯，对，会显得很年轻，因为平时大猴的头发其实挺好看的，他就是那种大卷，而且头发很长，发量很多，但是老师这样帮他一改造，确实是减龄了不少。对，我觉得少女感完全恢复了呀，虽然没有洗头，可是并看不出来那种颓废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一梦和慧慧老师那边的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 正在进行。 对， 嗯， 我们很快就 会。主要慧慧老师一直说我的头发太滑了。 一梦，你这个头发是没有做过那种就是直发的处理的吗？ 没有没有，就是天生的直发，我有时候也觉得太直了， 因为他头发真的很滑，就一摸就 太可气了呀。那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慧慧老师正在帮一梦来做一个丸子头， 对，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很好看。因为从我这个角度里，我现在是看不到一梦本人的，我只能从镜头里看到他的丸子头，老师帮他扎的角度非常的高，基本上是就是很高很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一下。 然后这边 一梦，你平时自己会扎丸子头吗？ 哦，不会。 你这样就像大一刚入学的新生啊。 是吗？ 或者是那种要高考要高三去参加艺考的学生。 哇，这个哦，这个丸子头还挺高的，后面有一点碎碎是吗？ 对。 你自己会不习惯这样的高的丸子头吗？ 嗯，会。 自己没有扎过。 没有没有，洗澡有的时候洗澡不洗头会这样扎一下。 对，其实平常的时候女生出门就是稍微凌乱感一点，只要是跟衣服搭配的合适，会特别出那种杂志风。 一梦很适合这种杂志风格的头发耶。好，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对， 老师你可以对准话筒，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发型的要点。 因为我们一梦呢，它属于就是两边太阳穴两边，它是脸比较宽，就是比较宽，然后它属于倒三角形脸，所以说呢，它的脸型很好看。那它的重点就是一定要两边一定要收紧， 嗯， 收得越紧越好看。然后呢，再一个它这个丸子头要高起来，因为整个又拉长了一下它的脸型， 嗯， 而两边的小碎发呢，就一定要留出来。如果说自己有小卷棒的话，可以稍微带一下下，这样会更自然。嗯，比如说春游啊，出门的时候啊，风一吹过来啊，觉得这个女孩好美啊，配合了樱花掉下来那种场景，想想就让男孩子可能就会多看两眼吧。 对，真的很少女。 对， 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段我们马上要结束了，然后在下一个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呢，也会请我们的化妆老师慧慧来给一梦设计一个符合她现在发型的这样的一个粉色感的妆容。因为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凸显聊的就是粉色系妆容，可能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不太敢碰一些很粉嫩的化妆品，比如说太过于粉的腮红呀，或者是太过于粉的口红啊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想让老师在现场给我们做一些突破，来告诉大家粉色单品如何正确的使用。我是小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喽。

女感提升的发型以及粉色系的妆容。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我先来介绍正在嘉宾区的两位，一位就是每个星期基本上都会来报道的美妆达人大猴，欢迎你。大猴再打一个招呼，不好意思。 大家好，我是大猴。 OK。大猴，我觉得他整个人的自信度都提升了呀，因为 很漂亮。 对，因为换了一个发型，非常好看。可以给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个解释。刚开始大猴的发型是那种， 披头散发， 对，披头散发，然后头发又很长，发量又很多，他是那种自己本身就有那种卷儿的头发，所以看上去会有一种，就虽然是好看的，因为就是好看的长发，但是会时间长了会有点审美疲劳。但是今天我们现场的化妆师慧慧老师给大猴做了一个改造，然后呢，就是帮他在侧面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好像只编了两下的一个麻花辫，然后下面都是松散的，刘海也是从中分把它变成了偏分，我觉得整个非常成功，你回家真的可以练习一下。 好的， 对，所以你对这款发型自己是满意的吗？ 嗯，很喜欢。 OK， 那接下来呢，坐在大猴旁边的就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做客我们节目的，看似很想变美，虽然话不多，但是一直有在被我们种草的女孩子婉婉，一起欢迎你。 大家好。 嗯哼，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另外两位就是我们的一梦和化妆师慧慧老师，他们现在正在表演区。刚才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快结束的时候呢，老师帮一梦做了一个很精致的丸子头，接下来就是要给她画一个配套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妆容，粉色系的妆容，因为这种粉色的颜色可能平时在妆面当中不太敢适用，所以不知道老师会在一梦的脸上做一些怎样的应用。现在我们就把表演区交给一梦和慧慧老师。 好的，那接下来慧慧老师呢，第一步要给我做一些什么？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再把镜头再拉近一些，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妆容感的变化。 嗯， 好，现在我们的慧慧老师要第一步要给我干什么呢？ 因为我了解到我们一梦他自己有打底，所以说我第一步呢就要给他用一个气垫。因为我们今天是一款甜美的妆容，所以说 越甜越好哦，最好甜出那种立刻要恋爱的感觉， 甜出糖味来。很甜。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的 BB 霜，不是 BB 霜，我们的气垫是可以达到一个让皮肤很通透，然后呢又有光泽的一个效果。 嗯， 所以说呢，我现在要帮一梦补一下这个底妆。 OK 来，一梦上课。 在我们慧慧老师帮一梦化妆的间隙，我其实很想留一个任务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婉婉，因为他不说话呀，所以呢我就想说给他一个什么任务 cue 到他呢。不如这样吧，我们在老师帮助一梦来化妆的时候，婉婉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画一个妆容，这样的话今天下节目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美。你要不要挑战一下？你们要对话筒讲话呀，不然节目就会空播。 没有东西， 我可以来给你提供一些东西。现在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一梦和慧慧老师那边的进展情况。跟大家说，女生如果没有化妆，然后忽然有一个什么活动让你想来化一个妆容的话，其实需要的工具很简单。首先呢，需要一个气垫 BB 霜，对不对？你现在脸上是什么？任何都没有化吗？ 这个我带了一个 啊，你可以用一下气垫 BB 霜，然后眼部，比如说微微的画个眼线和口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妆容了。那不如你可以先用大猴的气垫 BB 来挑战一下，然后我一会儿再给你找其他的工具，看看现场可不可以把婉婉变成一个非常有自信不停地想说话的女孩子。好了，那你现在就开始吧。然后现在我们的表演区呢，慧慧老师还是在给一梦进行一个算是打底的一个工作，因为一梦虽然自己有画底妆，可是他画得非常轻薄，所以老师还是在用气垫来帮他做一些补妆。 好，现在那个一梦的底妆已经完成了。 嗯， 基本完成。 没错，一梦的底妆其实很简单，因为老师一梦的皮肤上并没有什么瑕疵。哎， 嗯，他主要是注意我们通常 涂气垫的时候、粉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嘴角、我们的鼻翼两侧，很多时候都容易打不到，还有我们的眼的下方的三角区，都是很重要，就需要你打两遍的地方。 相当于一个遮瑕了是吗？ 对，我们第二遍就是我们的底妆已经完成了。 哦、oh, okay. 底妆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我现在帮一梦 定妆。 对，但是因为我们要一个甜美感嘛，所以我定妆只定在眼睛的部位。 老师提问，甜美感的关键是什么？什么叫做甜美感？ 奶油肌。 奶油肌。 对。 哦、oh, 就是不是我，那我最通俗的理解一下，奶油肌是不上蜜粉吗？ 就是我们局部会上一点，就像我现在一样，我只给它上是我们的鼻梁跟我们的眼睛周围，因为我们要画眼影嘛。 嗯，容易出油的地方。 对，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几乎就一点点就好。 哦，可是眼影这个东西很难掌控，如果要是画的稍微重一些的话，可能就会不甜美，变往性感那个路线走了，所以在眼影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这个问题太好了， 对吧？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讲到眼影的这一步。 嗯，因为眼影很难来掌控。 对，那我们第一款用的呢是一个白色的 哦、 对， 有点像是眼部提亮的一个， 对， 有点像高光。 对，我想看，只不过我们这个是哑光的，我要把它下眼睑给它先提一下。 哦，涂在眼睛的下部了。 对， 那像这种颜色的眼影涂在眼睛下部，是不是就可以当成那种卧蚕？ 这个还是不可以的，因为卧蚕一般是那种有亮度的。 OK， 我们这个是完全哑光的。 那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它的 效果其实就是均匀，就是更加的让你的底色呀，就待会儿更好的着色。 嗯。 然后呢，会更加均匀一下你的底色，是这样子的。 Okay. 好，这是我们第一款。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给我们一梦上一个。 一梦注意话筒要离老师近一点。 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嗯，大地色。 对 对。 大地色里面相对于很 浅最 浅 的一种。 对对对。 我们平涂大地色就可以。 哦，不用那种面积特别大的。 对，基本上是到那个眉弓骨。 嗯哼， 就自己摸自己的眼眶，眉毛下方有一个眉弓骨，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Okay. 好，一会儿站一下。嗯，然后 可以关注到老师目前给一梦眼睛上画的眼影的颜色是很浅的那种，所以今天我们粉色系妆容的粉色凸显在哪一个部分呢？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要上粉色了。因为粉色呢，对于我们亚洲的女孩子来说，它粉色是一种膨胀的颜色，它可能如果你画不好的话，会显得你眼睛肿。所以说为了就是我们一梦的眼睛呢，在亚洲女孩子里边算是眼皮比较薄一点的了。 嗯， 所以说就是我建议，如果在比她厚一点、肿一点的女孩子的话，那各要打一个底色。 嗯哼， 这样的话，待会儿出来的妆才会更漂亮，才会没有眼肿的这种现象。 打底色就是刚刚老师你给一梦用的那个很浅的颜色。 对，其实它等于在给我们眼睛消一个肿。 哦。 然后呢，第二步。给一梦用一个，我看用哪个粉啊？ 老师，我觉得在涂粉色系眼影的时候，你也可以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女生一般情况是很少会在眼睛上面选择粉色这个颜色的，但是通常化妆老师帮我们画的时候，涂好的又会很好看，所以你可以讲一下在涂粉色眼影上的一些要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涂在哪个部位呀，大概用什么颜色的呀，你都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可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给一梦画眼线。 嗯， 然后呢，我打算拿一个棕色的眼影，深棕色的眼影，来给一梦强调一个眼线，用眼影来强调眼线。 那她这个妆容就不正式画眼线了是吗？ 一会儿可能在眼尾我看情况，会给她补一点点。 OK。 嗯，因为我们就是甜美系的女生的话，画特别是画黑色眼线要慎重， 如果你画得太实太宽，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凌厉的， 很难过。哎，因为我每天都画黑色眼线，说明我一直都是一个凌厉的女孩子。但是我自认为自己甜美， 稍微可以尝试一下棕色的眼线。 对，对，这正是我想说的。你们看一眼我。好，嗯，因为现在两个眼睛的区别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还没有上粉色。哦，上可以。 现在一只眼睛基本上已经快要完成了，然后在老师给英梦化妆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刚刚我们这个甜美系眼妆的要点。首先就是眼部的眼影一定要做打底，老师是用了一个白色哑光的眼影和一个大地色眼影当中最浅的颜色来给一梦做打底。然后呢，眼线的部分目前还没有画，它是用的深棕色的眼影来代替眼线，描在该画眼线的位置。另外一会儿可能老师也会给一梦在眼尾的部分补充一点点眼线，这个就是甜美系妆容。因为眼线的部分如果画得过于厚重的话呢，就会像我一样看起来非常的凌厉，就不甜美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一款精致的妆容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化妆刷的使用。大家一定要使用化妆刷，因为化妆刷可以帮助你把整个的妆容变得更加的精致。这个时候我们来采访一下大猴和婉婉好不好，看看他们那边情况进展的怎么样。因为刚刚婉婉说她没有带化妆的工具，我就给她扔了一些，提供了一些我这里有的东西，然后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进行选择的。我看大猴也在那儿帮他帮忙来画了一些东西。大猴你可以来。 我跟你说，我们俩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化妆这东西还是得专业的人画的比较好，我手是一直在颤抖的。 嗯哼。 然后给他画出了波浪形的眼线。 那也很特别呀。 是，然后婉婉看了一下镜子，整个人都绝望。 看了一下镜子更不想讲话了，是吗？ 但是他很喜欢你的这只眼影膏。 哦，我的眼影非常好看， 布灵的。 对， 然后我给他擦完以后，自己对着自己的眼睛擦擦擦。 画了眼影之后，是又被我这盘眼影种草了，是吗？ 嗯，想要据为己有。哎呀，这个丢了呢。 我这个眼影其实是第二盒了，因为之前丢过一盒。 你这个是单色， 它是双色的，它下面还有一个颜色哟，你可以打开看一看，是下面是慕斯状的，更加好看，可以在眼睛上试一下，简直好看出天际。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好忙碌的一个直播间，再来看一下一梦和慧慧老师这边的进展。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可以发现，女人真的非常不容易。你看我们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的自己，但是其实需要选择的产品有很多，比如说从唇部开始啊，眼妆呀，大家每天都在有所改变。然后很多男生还不理解说，哎，你们女生今天为什么又要换一个眼影的颜色，又要换一个唇膏的颜色，可是我们自己就是很开心的乐在其中。一梦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们这只眼睛基本 OK， 我还需要跟一梦刷一个睫毛膏。 嗯，老师呢，你可以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他的粉色眼影你是怎么处理的吗？ 粉色眼影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 嗯， 他的我只是给他把后眼尾的三分之一， 嗯哼， 加了一个我们的这种粉，大家可以看一眼，这款是这款。 哦，很粉哎，看起来。 是有点粉，然后有一点，带一点点紫吧。 嗯哼， 嗯。 是把它涂在，因为从镜头里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晰，大概这个粉色是涂在了哪个位置？ 是涂在我们的紧贴着睫毛根的后三分之一眼尾的位置。 哦， 那慢慢的过渡一下，重点是过渡的要自然， 不能太突兀哟。 对，不能太突兀，可以吗？ 一梦，你刚刚通过镜子看了一下自己的粉色的眼影，你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OK 吗？ OK。 这个就是化妆老师的神奇之处哎，因为咱们自己平时涂的话，涂完粉色就会觉得很诡异。 嗯，然后再加一下就好，睫毛很听话。 现在是在做一梦右眼的睫毛上的处理。 对，我们一个甜美系的妆容，睫毛特别重要。 因为眼睛是打开心灵的窗户，所以睫毛一定要忽闪忽闪的，才能显得更加甜美。 对，我们涂睫毛的时候也有小技巧，就是我们的睫毛根一定要就是刷到睫毛膏，它才不会往下塌。有很多女生 不是 说 把它夹翘了就 OK 了吗？ 夹翘睫毛膏是起到定型的作用，如果你刷不到睫毛根，定不上型，它一会儿就会自己会下来，所以说这两者必须得结合起来。 刚刚慧慧老师跟我们讲了刷睫毛的一些小技巧，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回看来学习一下，因为在生活当中自己给自己画睫毛膏，如果是手残党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变成那种苍蝇腿，就非常奇怪。 能下睫毛 哇，一梦，你现在两只眼睛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哎， 在镜头底可能明显一些会更加 对。 好，往上看，下睫毛在哪？ 这样，我们现在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然后让我们的慧慧老师帮一梦把妆容完成一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视频镜头还是会停留在表演区，让他们继续来完成这个粉色系的非常非常甜美，甜美到能感觉吃了一块糖的一个妆容。那接下来呢，就来稍事休息，当然也不要忘记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我是小雨，我们稍后见哦。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About the deadlines, it's time. 8:23，我们潮流梦工厂种草了莓环节，今天给大家种草的是粉色系的少女感妆容。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呢，一梦和化妆老师慧慧是一直在表演区当中给大家进行这个妆容的呈现。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一梦和慧慧老师那边进展怎么样啦？ 现在在画眉毛。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边的眉毛， 半边脸，现在妆容都是画了一半吗？ 这样我们的慧慧老师可以给我们大概讲一下他这个画眉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或者是我刚才在说，我说我可能我会比较适合一些比较细的眉毛，然后但是慧慧老师刚才说，他说其实粗的稍微粗一点的眉毛更能显得年轻。 哎，为什么呢？ 对， 因为你去观察我们小孩子的眉毛，它都是比较宽，然后比较淡，然后整个眉形呢不是特别清楚的。身边有小朋友的现在可以观察一下。 小雨， 我有小朋友， 可以看一下你的女儿， 看看我女儿， 看看暖暖 没有相像之处。 所以说，就大家想一想，就像原来老上海的那种穿旗袍的那种女生，她们一定是眉细细的、条条的、比较弯的那种。那它 是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女孩子。 对对对，但是这个道理是通用的，就是你的眉毛如果过于细，那或者是就是眉峰过于高的话，就会显得人就是比较年龄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打造这个甜美妆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眉毛稍微粗一点点。 对，而且我们有的女生画眉毛会画的上下的这个轮廓线特别明显，那这样的话呢会显得整个人比较强势，也不是甜妹子的那种妆容的画法。 那老师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甜美系的妆容就是流行要粗眉毛吗？ 眉毛在自己脸型就是适合的范围内尽量的要粗一点， 如果太细的话会显得有点刻薄，对吗？ 对，会显得人比较年龄感重，然后可能比较强势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给一梦补另一边的眼影。 好的。 好，现在我们一梦的妆容其实基本上完成了，完成了一边吧。然后呢，一会儿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老师还会再帮他把嘴唇的部分做一个处理。因为其实我觉得唇膏颜色的选择对于甜美系的妆容也非常重要。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把画面锁定在一梦的这个甜美系妆容上面，稍后回来，一会儿见喽。 属于你的心，把你失去。

我跟大猴他们还在聊说，化妆老师化的和自己化的妆就是不一样呀，那个眼影的精致度简直了呀！现在立刻就可以去拍杂志，真的非常杂志上的那种杂志的女孩走出来，所以大家也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一下，可以把这个妆容学回家。现在我可以看到慧慧老师应该是在做最后的处理了，在帮她在唇膏上面来做一个调整。一梦今天本身涂的呢是他给我们推荐过的那一支算是有点暗红色的唇膏，然后不知道老师在唇膏上面给他选择了什么颜色，慧慧老师可以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因为一梦今天的唇膏呢他涂对略有点暗红色的，然后我刚刚呢就帮他清理了一下，但是他的唇色还是略深，我现在就用一款裸色的唇膏盖住了一梦原本的这个唇膏的颜色。那大家现在看一下它的唇就是淡淡的这种自然红，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想要就是再减龄的话，就是有一款就是我们的略加一点点就是水润的成分在里边，只是在唇中央点一点点就好。 哦， 我这一款几乎有一点点颜色了，大家能看出来，就是教大家一个小窍门，这个时候呢就用手来润一下就好，在我们下唇的中央，慢慢的往两边过渡一下，还有我们上唇的两个唇峰的位置。 哦，那老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甜美系女孩的唇妆一定要是不灵不灵，有点水润感的。 对 对，看起来不能是那种特别亚光的。 对，整个像果冻一样。嗯哼，可以，再来一点点，一梦不用迷。好， 好好看，从镜头里面， 这样一个淡淡的甜美系的女孩出来了。OK 了， 好，我们今天的甜美系妆容就打造完成了。这样，我们先把慧慧老师和一梦都请回到我们的嘉宾区，然后一梦也回到主播的位置。这样我可以近距离来观看一下这个妆容。哇，很好看。对，因为刚刚我们从镜头里面看感觉是有点小烟熏，但是一梦回到座位上的时候真的非常清淡，这个妆容虽然眼影的层次感很丰富，可是完全不浓重，而且对，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我是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粉色，柔和的粉色在里面的。 好，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所有的光都开开了，这样看的可能会比较清楚一些。对，因为我觉得我在画这个妆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咱们慧慧老师这个眼影的步骤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复杂的。我想其实我们的慧慧老师把这个眼影的这一部分再给我们 讲解一下。 对， 因为甜美女孩的妆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眼影。 对， 对，老师可以再来讲解一下眼影的部分，然后让大家 get 一下这个要点。 对， 眼影呢其实我们要首先要针对个人的眼型吧。然后像一梦这款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双眼皮，然后呢眼皮又不是特别厚的女生嘛，它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就是粉色系的话一定要在眼尾处理。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我要画一个粉色系的当一个粉嫩的女孩，可能全整个眼睑铺满了粉红色，那这样的话它的效果肯定就是反而会因为过多的这种在上面的眼影反而会显得眼睛变小，甚至变得不够甜美，甚至有点突兀，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在后眼影后三分之一，然后呢做一个什么呀，做一个渐变层次的晕染，这样子才可以。对对对，就是跟我们上下的眼影要连接，而且它这个妆容重点的就是它的上边的眼影跟它下边的眼影是要连接到一起去的。 连接到一起？ 对，就在我们的眼尾，就是上眼尾跟下眼尾是要连接起来的。大家可以就是可以近看一下我们一梦的眼影，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效果的。而且一梦的眼妆我今天没有给她画眼线。 对， 因为很多女孩就觉得画眼线会显得眼睛更大更明亮，其实好多时候做减法反而会让一个人的年龄感跟你的眼睛就是变得更大， 这个是针对不同眼型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今天我们一梦只涂了睫毛膏，然后呢画了眼影，但是他的眼睛依旧是比他我给他画之前要大大概一倍吧。 对，我觉得有神了很多。对 对， 所以梦，你对这个妆容满意吗？ 很满意啊， 太好看了呀。 真的吗？ 真的。 对，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唇部的话其实还可以再稍微红一点点。 可以 可以 试 一下， 可以再红一点点。 今天我带来这支07号， 我喜欢这个07号，我可以稍微涂一点点， 涂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粉色系。 你也可以用手指来涂。 对，但是梦本身的这个唇色我看起来是 OK 的，很甜美， 对， 不会觉得淡。但是可能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女生就会觉得说希望嘴唇能红一点。 对对，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进行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收听收看。 好，我现在正在涂， 适合你，涂上之后是涂上之后是更好看的。 因为我觉得老师可能给我的这个感就是唇部的这个打底，它可能是镜头前面可能稍微偏暗了一点点。 嗯， 对，镜头前面可能稍微偏暗了一点点，所以加了一点点的话大家的这个效果看起来会更明显一些。 对， 而且小雨的这款口红也是偏粉色系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我们老师给我打造的这个妆容。 嗯哼， 对，很喜欢， 非常喜欢。 真的很喜欢。 我们种草的莓环节就是这样，每一次嘉宾跟主持人聊得非常开心，然后会有很专业的化妆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些妆面的处理和改造。 对， 大家自己聊得很愉快，每一次下了节目之后都会被种草各种各样的产品。 对，没错， 从我们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为此花了很多钱。 对，就不管是护肤品啊还是我们平时的化妆品， 对，大家会互相交流。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提示呢，就是说所有的产品都不是贵的一定就是好的， 对， 或者是这个东西很红有哪个明星推荐过它就是好的，并不是这样的。 嗯， 这个东西适合你的肤色肤质皮肤的状态它才是好用的。 没错， 对，而且你要就是发现说你只有购买跟你相同肤质肤色的人推荐的东西它才是 OK 的。 对， 比如说我们上节目很久了，也知道我跟一梦都是干皮肤， 对， 然后大猴是油田大庆油田的皮肤，所以我们跟大猴用的产品就应该完全是往反方向来相走的。如果我们选择了一款产品来用的话，肯定是有一边的人觉得很难用。 是没错，就是还有那种混合肌肤嘛。 嗯， 对，我们在每周六的时候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是美妆上面还有护肤上面的一些常识和小知识。 嗯哼，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话题吧。 嗯 嗯，我们今天这个小话题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就是女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都应该用这种比较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嗯， 那么如何做一个精致的女孩，这个自律的程度啊就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嗯， 其实我觉得最有资格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我身边的小雨。 我根本不想讲太多话你知道吗，我就想沉默的在旁边好了。 是真的， 当她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天哪，我岂不是要一直讲话。 他真的，为什么我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刚刚迈入这个健身的行列。 嗯， 对，因为我首先我是感觉自己稍微胖了，再一个就是感觉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增长的原因，感觉没有以前好减了。 咱们五个人当中有什么资格说年龄的问题吗？ 没有，我是真的觉得没有以前好减了。 嗯， 新陈代谢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慢了？ 嗯， 所以踏入了减肥的这个行列。 嗯， 也踏入了这个健身的行列。 嗯， 尤其是受小雨的影响，深深的受了他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小雨是一个健身达人嘛。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健身到就是现在已经怀了7-8个月的孩子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下个月就要生了哟。朋友们， 完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女孩。 嗯， 尤其是我最近在健身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比如说到最后是一个有氧的运动嘛。 嗯， 尤其是跑30分钟 像我这种从来都不锻炼的人，就是我跑十分钟的时候，我说我的天哪，我居然还有二十分钟，或者是我还有二十五分钟的时间的时候，我说我该怎么过呀？但当时我就给我自己的一个意念吧，就是说我只要坚持下来了，我就可以瘦，然后我就可以变美，我就可以夏天穿好看的衣服 了。我跟你说，一梦，我再来给你讲一个事情，你就更能坚持下来了。 好， 就是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做有氧了。 啊，是吗？ 对呀、 啊。 就是跟我怀孕没有关系，因为如果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每周二健身板块的话，大家就会发现我是虽然现在已经怀孕马上九个月了，但是我每周都会坚持四次强度非常大的训练，就是跟不是完全不是孕妇的那一种，然后都是力量训练。所以我想跟女生们讲的一点就是跑步并不是健身，跑步只是跑步，它只是一种锻炼你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然后呢，我的教练也在跟我讲过，说就跟怀孕没有关系，因为在怀孕之前我就已经是这么瘦的状态，所以当你的体脂比到达一定低的程度的时候，女生健身是不需要做有氧的。对，女生健身只需要来做一些力量训练，来把自己的肌肉线条变得更加紧致。 对，是属于塑形嘛。 对，所以当你因为一梦之前有跟我说过她体脂有一点点高， 对， 但是并不是很高啦，所以当她在刷脂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就不太需要做有氧了。 就是那个刷脂是一定要有氧的是吗？ 对对对，一定是要有氧的。但有氧的方式有很多，除了跑步，如果你觉得乏味的话，你还可以做一些间歇的高强度有氧训练。 明白，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可见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小雨是有很多话要说的。 不是， 说 到频次了呀，好频啊！ 其实想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自律，他真的很自律。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一周就是哪怕现在怀孕，还要坚持四次去健身房。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有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在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起简直眼泪要流下来，就是会觉得说明明可以有很多理由选择放弃，但是我没有。比如说暴雨的天气，暴雪下雪的天气，所有这种极端天气我全都赶上过。但是那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是今天下午约了课，我在想我要不要去上课呢，我还怀着孕这么辛苦，我可能昨天刚练完，今天哪也有一些酸疼，我要不要跟教练说一下天气太差了，我就不要去了。挣扎了很多次，但是我没有一次放弃，因为我会告诉自己说，如果这一次我用这个理由放弃了，那之后我可能就会有更多放弃的理由。包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女生如果是做力量训练，举铁是非常累的。就刚开始我是还是很菜鸟的阶段，用的重量都非常小，但是现在我用深蹲什么的已经是重量非常大，热身都是用一个20公斤的杠铃扛在肩上往下蹲，然后还要继续往上加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艰难。 所以不要看小雨这么瘦，你要打根本打不过。 我可是很有力量的哟，千万不要跟我打架，我跟你们讲。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做力量训练，基本上一组会是15个左右。你当你做到12个的时候，10个左右，可能就会已经觉得后面5个要疯了。尤其是一些练肩的动作，然后就会很累。但是忽然有一天，有一个瞬间，在我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实在不想再抬起来了。但是我就在想，我的教练喊一下，我就抬起来一下。不能怎样呢，只不过是酸而已，又不会，就是我这个人又不会发生 什 么不测， 对对对， 我也不会有什么不安全，但是我每一下酸疼的感觉都是就是都不是白费的，都会变成肌肉，或者都会变成更完美的线条来使自己变成更好。所以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再也没有矫情过一秒钟。只要就是我的教练也说我好喜欢你这种学生，因为我不会跟他矫情，我说你不要管我有多疼，也不要管今天这个重量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我已经很累了，但是我能跟你讲的就是我一定会把它做完，我绝对不会在中间停下一秒钟，哪怕再酸的时候，当你突破了你的脑子里的这一点，你就可以成功。另外我还要再跟大家多说一句话，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很多人会说健身的人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是我真的要说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你是必须要用你的脑子来控制你的身体， 就是 有的时候你的动作抬不起来的时候并不是你的身体做不起来了，而是你的脑子感觉到了累，就反馈给身体说，哎，这个动作我做不了了。但是当你克服了它，专注于这个力量的控制和掌控之上，你就可以继续把它很好的完成。 所以我觉得自律这个两个字 就是非常配小雨，就是他真的是理所应当。 可是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在我没有健身之前，身体底子非常差，然后一到换季的时候我就会生病， 感冒啊发烧， 严重到吃药根本好不了，必须得去医院输液，一输就是3天，然后经常会请假，因为身体实在太差了，一有任何病毒最先感染的一定是我。但是当我健身这几年之后到现在，然后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怀孕了，然后就是每一次病毒从来没有被感染过， 所以我觉得当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生活的质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对，而且包括无论是从健身还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你用一个高标准来要求你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变得更精致， 对， 会变得更加有自信。 是的， 对， 一个是我觉得健身这一方面的话，就是你自律起来的话，我觉得气质都会不一样。 对 对，没错，就像我们慧慧老师每次就是每天早晨早起给自己做一个精致早餐。 慧慧，你可不可以从你的手机里面挑几张你觉得是好看的满意的照片给分享给大家一下，在我们镜头前。 对啊，可以把手机递给我，然后我在镜头。 其实我好意外的，其实我觉得哪一张我都不太满意。 没有，不会， 你随便放一下就很好看。因为慧慧她是每一天早上起来，她跟我节目开始之前跟我讲说，他会在6点钟的时候就起床，给自己做一份精致的早餐，一天就从一个美好的早餐开始。然后我每天看他朋友圈里发这些照片，我都觉得好棒哦。 你挑吧，我自己都不太满意。 可是我真的觉得， 而且你知道吗？我用非常挑剔的眼光，仔细的放大看他的图片，我在想说。是不是肯定不健康吧？结果发现每顿都很健康， 每顿都很健康，好吗？ 对，每顿都很健康。 对，我们再看一下啊。 慧慧，你这个习惯是就是坚持了多久了？给自己做早餐？ 其实我在朋友圈发没有很久了，但是我的吃早餐是从小就是一定要吃早餐，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慧慧老师，镜头 可以切到我这边， 非常好。 你看，这是一个炒饭，就是蔬菜炒饭吧？是。 对 对， 蔬菜炒饭。 因为我是一个在吃这件事上很矫情的人，有一天慧慧老师发了一个他配的那个水果是草莓， 哎， 我还数了一下草莓有几颗，我还在数如果搭配起来热量会不会太高， 好 像我有在很心机的在 follow 这个事情。 你知道这 个吗？原来你这么细致，这就是健身的人所要关注的点。 等一下我要加慧慧老师的这个微信。 哦，没有问题。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图，就这张图片，这个名字叫春笋配紫薯饼早餐。春笋， 因为我觉得你都可以跟慧慧老师来学一下， 是 你都可以看他发了什么，然后你就 follow 他，你就去做一些早餐。 对啊，我就可以学呀、啊。谢谢谢谢，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我们种草的节目。 而且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毕业，你还比我们有时间能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呀、 啊。我觉得我可以更加多学习。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我觉得，对，我觉得不管是小雨啊，还是大猴啊，还是这个我们的慧慧老师，我觉得对我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都会对我有一些影响吧。就你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去学习。 一梦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呀，因为我之前在跟一梦一起做这个种草的环节之前的时候，我在彩妆产品以及护肤品上的选择都是非常保守的，就是万年以来用的都是同一款东西，可能用了很多年从来不换。但是自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花了很多的钱，我把它们全换掉了。 主要是小雨的这个自律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对，也是希望， 对 对，也是并不是在通过节目炫耀了， 对对对， 是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正能量。 没错， 比如说我们正在减肥的大猴，也希望大猴从此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减肥的道路，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一次比一次瘦，并不会反弹。 嗯， 也是把这样的一个祝福送给你， 做一个自律的人。刚刚就在想，我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没有，其实我们光说的不光是这样的一个健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做到一个自律，这样我们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好。 是的， 对。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也差不多到了，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大猴婉婉还有我们的慧慧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也希望慧慧老师以后可以常常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给一梦画了一个非常美的妆容， 的， 也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找到视频的回看来学习一下，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直接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了。我是小雨， 我是伊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